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60集，逝世。转眼临近端午了，天气也突然暴热。这一天快到晌午的时候，天边响起滚雷声，开封府街头的行人们匆匆回家或者寻找避雨处。白玉堂正好从白府出来，手里拿着个盒子，不紧不慢地往前走。县空岛闵秀秀派人送了几箱八仙粽子来。所谓的八仙粽，就是粽子里有八种馅儿，分别是猪肉、鸭舌、鸡胗、板栗、野菇、蛋黄、鱼子儿和虾仁，是县空岛特产，每年端午节上岛才能吃到。今年白玉堂没回去，于是就派人给送来了。白福会办事儿，将几大箱子分别送去开封府、九王府、八王府和太师府，顺便还给皇宫里的赵祯送了点去。据说庞妃吃得极开心，说比贡品还好吃。白玉堂刚才回家，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顺手抄起一盒八仙粽，准备去开封府喂猫。昨天赵普带着小四子去钓鱼，一下午钓上来八条大黑鱼，厨房大娘今天要做鱼片粥、溜鱼片和酸菜黑鱼头，这几个粽子给展昭和小四子他们当点心。白玉堂抓着盒子和衣服包袱走得不紧不慢，天上的雨点却是很着急，没一会儿便下起雨来。 下雨也好，这几天热。 白玉堂扬起脸看了看，乌云压顶，同时风也渐渐大了起来，看来要下一场好雨了。白玉堂正想着，头顶出现了一把雨伞。白玉堂微微有些纳闷，转脸一看，就见一个穿着白色罗裙的蒙面女子正举着伞帮他挡雨。那姑娘刚才一直打着伞站在墙边，像是在等人，白玉堂也没多留意。 公子可是白玉堂白五爷吗？ 那姑娘开口询问。白玉堂略一打量，这女子虽然蒙着面，但是应该还很年轻，盘着个斜的发髻，别着一只银簪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是寡妇的打扮。那姑娘一身白裙，身材窈窕，皮肤白，一双凤目单眼皮，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略点了点头。 这女子应该并不会武功。 那女子一手撑着伞，一手抱着个包袱，见白玉堂点头了，似乎是欣喜。 我等了你好久了，可算等到你了。 白玉堂不解，他确定自己不认识这个女人，等了干嘛？女子边说边翻包袱，一只手拿着伞不太方便。白玉堂伸手帮她拿了伞，就见那姑娘快手快脚从包袱里翻出了一封书信来交给白玉堂。白玉堂见是一个白色的信封，上边只有几个字：白玉堂亲启。字迹却是有些眼熟。白玉堂更纳闷了， 这是王府走前交代我一定要亲手交到白大侠手上的。 白玉堂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随后又不太确定。 夫人的王夫是 高谢。 高夫子过世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 说起这个高谢，与白玉堂颇有缘分。高谢并非江湖人，而是个书生，比白玉堂大了五岁，家住在塞外，离天山很近。高家世代隐居，一门都是才高八斗的文人，通晓天文地理，博古通今。天尊与高谢的祖父相熟， 本想请老先生给白玉堂上课，白玉堂从小聪慧，而且家教也严格，除了练功之外，文课也不好怠慢，对文夫子也是相当挑剔。不过高老先生那时候身体不适，因此就让只有十来岁的小高谢上了天山给白玉堂讲课。那一年高谢十岁，白玉堂五岁，两个都是闷葫芦。天尊歪着头看着俩小孩的相处模式。高谢摊开书本指了指， 看这段。 白玉堂听话的看完了。 有不认识的字吗？ 白玉堂伸手指了几个，高谢就给他讲一下，又问， 有不明白的地方吗？ 白玉堂又指一句，意思这一段不明白，于是高谢又给他讲一下，就这么着，两人相处了三年。高谢身体很不好，总是咳嗽，又爱文厌武，对人十分冷淡。不过跟白玉堂倒是处得来，主要可能是白玉堂不爱说话的缘故。白玉堂过年的时候和天尊去高家吃过饭，高谢的祖父和高谢性格接近，也闷得要命。后来白玉堂下山之后，偶尔回天山都会去看高谢。多年不见之后再见，两人都长大了，倒是能相处得很好。高谢不爱名利，但的确是奇才，教了白玉堂很多东西，因此白玉堂对他甚是尊重。这位亦师亦友的夫子就这么突然离世，对白玉堂来说就跟现在的天气似的，晴天霹雳。 他怎么死的？生病吗？ 我与王夫是在三年前成亲的，育有一子。他身体虚弱，上个月刚刚过世。临终前交给我这封信，说无论如何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我告辞了。 夫人这就走啊？留一晚吧，明早雨停我派人送你。 不瞒少侠，我归心似箭呀，家里孩子才一岁多，留给他奶奶照顾了。若不是王夫临终有命，我也不会从天山赶来这里。 白玉堂点头收了信，打发走了一旁等着高夫人的小马车，陪着他先到白府，让白府安排了好的马车，找专人将高夫人送回家。站在白府门前的屋檐下目送高夫人的马车离开后，白玉堂立刻打开了那封信函。看完信，白玉堂靠着大门口的柱子发起了呆来。这封信并非写的是什么机密要事，也不是高谢临终托付他照顾妻儿老父之类的，而是一个一直困扰着高谢的谜题。高谢是个极有智慧的人，但是这个谜题一直无法解开，让他有些遗憾，所以想请白玉堂代为解答。白玉堂拿着信走神，隐约就听到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一低头，一个胖娃娃已经飞扑过来，抱住自己的腿，扬起脸笑眯眯的。就见小四子戴着个小老虎的帽子，仰着脸正问他呢。 爸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白玉堂伸手将小四子抱起来，看到不远处公孙一手打着伞，一手拉着正啃一个桃子的萧良也走过来了。 怎么站在门口发呆啊？ 公孙有些不解，他刚才带着小四子和萧良进宫给庞飞把脉，庞飞脉象稳定，身体状况极好，这几天可能就要分娩了。临近端午了，街上卖虎头帽子、雄黄酒、艾草之类的也多了起来，公孙给小四子和萧良一人买了个虎头帽。小四子刚戴上，一眼看到白玉堂了，就冲过来抱住。白玉堂收起了信，跟白福又拿了把伞撑着，和公孙等人一起回开封府。小四子见萧良吃完一个桃子，从袖兜里又拿出来一个，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就啃了一口。 哎，小梁子，你刚刚不是说这个桃子要留给小林子的？ 公孙看了看，这桃子是刚才在皇宫里太后给的，林业火特别喜欢吃桃子，萧良本来是特地给他带一个回去，怎么自己吃了？ 哎呀，他这会儿应该没心情吃了，林火进每分下雨天必定闹别扭，还是不要靠近他比较好。 下雨天林业火为什么闹别扭？ 这个不知道，本来心情蛮好的，突然下雨了之后就会心情很低落，很不开心，如果连下几天雨，他就会变得萎靡不振，最忌讳的就是这种雷雨天，每当打雷了下雨了，他心情就会很差，也不理人，也不吃饭，也不说话，还很容易发脾气，火凤堂的人都知道，所以啊，下雨天大家都不去惹他。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啊？ 公孙开始考虑这是不是一种病。小四子知道林业火和白玉堂认识的比较久，就问他：“ 为什么啊，白爸？” 白玉堂这会儿正想高谢刚才信上的内容，这么巧，也是跟雷雨天有关系。听小四子问起，只好无奈一耸肩。很快，众人回到了开封府，小四子被白玉堂放到地下，就直扑走出院子的赵普而去。说来也巧，到家正好赶上饭点，厨房大娘对付那八条大黑鱼把毕生绝学都用上了，整个开封府鱼香四溢，再加上白玉堂带回来的八仙粽子，引人食指大动。府里的丫鬟在大院的凉亭里边摆了一大桌，众人能边吃边看看外面雨润芭蕉的美景。白玉堂坐下看着个阴侯，不知道又因为什么事情在拌嘴的天尊，犹豫要不要告诉他高谢的事儿。 喂， 白玉堂正走神，肩膀上叫人拍了一下，抬头就见展昭在他身边坐下，边拿筷子边无所谓地问了一句：“ 你怎么了？你脸郁吗？” 众人听到展昭的话，都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那张万年冰山脸，和平日没什么区别，实在不明展昭从哪儿看出来了郁闷这一点。 小林子呢？ 小四子见众人都在，唯独缺了林业火，就问素清，素清和萧良一起摇头， 估计是不吃了。 那怎么行啊，我去叫他。 小四子说完爬下凳子跑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呀？ 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……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， 怎么？ 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